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五，农历8月17，北京晴转多云，22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全景展现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卓著成就，七集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开播。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喜迎19大，播出河南一块土地的价值变动。 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首个民宿旅游国家行业标准10月起正式施行。 天津打出服务企业组合拳，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长远，立足实践，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充分展示5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脉络和行动足迹，中央有关部门组织拍摄了7集大型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该片昨晚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并在央视新闻移动网等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片共分7集，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5年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展现决策理念，重要顶层设计酝酿提出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和奋力推进过程，充分表现了党中央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的勇气、担当和智慧，全景展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生动讲述5年以来打动世界、激荡人心的中国故事。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201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西藏林芝市81镇8集村，到村民格桑旺久家做客，亲切地与他握手交谈，嘱咐他要加强民族团结，努力致富。几年来，8集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格桑旺久作为民族团结先进代表，再次受到总书记的接见。一位普通的藏族群众与总书记2次握手，格桑旺久说他终生难忘。他现在最想告诉总书记的是8集村几年来的致富之路。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采制央广记者申玉彪、于子月、德庆、白珍。 初秋时节，清脆的铃声唤醒了西藏东南部的土地，牛马踱步的身影伴着铃声走过家家户户，走向林芝市8集村。一个质朴的清晨，村民格桑旺久一大早走出房门，便看到自家院里飘扬的国旗。6年前的一个早晨，院子里来过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客人就着奶渣和酥油茶，嘘寒问暖。 总书记来了要尝一尝，然后再进来吧。坐在这边，我坐在这边，然后在总书记问道，你在家里有几个人？现在叔叔怎么样？家里有困难怎么样？总书记问了，问的时候总书记现在党的政策好，他过的日子好，这样讲的。 习近平嘱咐格桑旺久要带领村民一起致富。党的18大后，格桑旺久成立了一个运输队，把村里的汽车和工程机械集合起来，和村民一起跑运输，力争不让一户收入调队。 平时常联系的汉族朋友有多少个？ 20多，差不多将近，我们在巴彦那个汉族老王多得很嘛，都打交道嘛，我们都熟悉的很嘛，非常熟悉嘛。 现在每年能收入多少？跑运输这一块？ 跑运输将近就是一年收入都15万到20多万嘛。我们这3年都收入的那些变化大嘛，到时候我们尽管要收入整个罗布泊发展，这总是就享受，告诉他。 2015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时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格桑旺就说，这句话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56个民族不能离开，大家一起富裕。和格桑旺久一样，今年53岁的巴基村支部书记米玛同样记着总书记的嘱托。 我们搞产业的离不开汉族同志，他们有技术工作的经验。我们现在巴基村呢，两个企业里头呢有30多个汉族员工，跟他们一起合作以后啊，真的不一样了，好多东西都学会了。从那里开始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离开过，两个民族的关系呢，还搞得越来越好。总书记没有叫我们的话，还是各干各的了。 如今巴吉村已经成为西藏民族团结的缩影，全村固定资产实现1亿7000多万元，村人均纯收入也从当初的9000元实现2万多元。今年7月，巴吉村10岁的普布拉旺写了篇作文，题目叫《我和远方的客人》。文章写道，在我幼年的模糊记忆里，见过内地来的尊贵客人习近平爷爷。几年来，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公路变得更加宽了，绿化带上种上花花草草，看起来和城里的一样漂亮。普布拉旺说，他现在更能理解习爷爷的话了。 爷，您还记得我吗？我现在长大了，正在努力学习，将来要为家乡做贡献。我们很想念您，祝你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感谢习总书记，我们现在西藏人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话，没有你西藏的幸福的生活，这是心里话。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呢，让广大的各族人民群众及时的、尽早的分享到我们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 近年来，新疆先后选派4批4万多个工作队，27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扎实推进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推动党的治乡方略落地生根，取得明显成效。央广记者张雷报道。 在喀什地区麦盖吉县库木库萨尔村，村民们正在就业培训班上学唱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自治区经信委反汇聚驻村工作队入驻这个村后，着眼于就业这个最重要的民生工作，建设产业孵化园，引进企业在村里开办卫星工厂，引导农民就近就业、外出打工、增收脱贫。如今已成为杰利亚针织服饰公司女工的布瓦提凯姆·普尔逊高兴地说。 我以前是一个家里妇女，没有收入的，工作队帮助家门口建了一个企业，我就业了，家里生活改变了，感谢工作队。 自治区经信委驻库木库萨尔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航格， 通过产业扶贫实现了村民出家门进厂门，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你们看到那边的，那是去年建的。 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吉格代利克村，自治区环保厅反汇聚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刘寒峰自豪地带记者参观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成果。173套富民安居房今年9月底就可以入住，还制定了驻村工作惠民工程5年规划，为今后的吉格代利克村规划了美好蓝图。 全部村庄重新规划了，油路全部通到每一户门口，道路两边是绿化带，户户通自来水，电通到家，大门、围墙、暖院，还有庭院、葡萄架、花墙，都是统一规划。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小目标在路上：中国脱贫攻坚样本调查》，今天播出第2集，一部跨千年的太古神域下篇。采制：央广记者白宇、田园、江小晨。 龙京一家5口人，爸妈除了日常开支，还要担负3个孩子的教育费用。龙京家成了龙源村典型的贫困户。 想过出去打工吗？ 想过，但是目前我年龄也大了，是30万。 与父亲不同，今年14岁的龙京有着自己的梦想。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也去 NBA。外面的世界是繁华，比村里的世界更精彩。 校长李学梅已经在都龙江乡9年一贯制学校耕耘了4年多。李学梅的愿景最终还是落在孩子们身上。 有变化吗？ 哦，这个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了。最大的一个希望就是像小学生呢，10年的及格，现在从几年的努力来看，几乎这个个位数是已经可以说是杜绝了。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九大。 河南省邓州市孟楼镇创新土地经营，把农民的土地通过流转集中起来，吸引科技资本人才进入农业领域，产出效率倍增，成为河南探索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的龙头。央广记者赵飞、河南台记者王发燕、潘雨怡报道。 年初，孟楼镇的土地对外招租，招标告示还没上网，就有30多家外来企业盯上了这里的几万亩土地。四川富益粮贸负责人周双： 首先我们得看土质，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的连成片有规模的，我们种植起来会比较方便。 邓州市里有心想把乡镇的土地集中经营、整体流转，农民却连连摆手。孟楼镇和市里一合计，决定利用新成立的邓州市农村土地开发有限公司统一流转全镇土地。没想到这一试，孟楼镇的土地实现了3次增值。邓州市孟楼镇张义岗社区村民万志成： 咱俩一年都在让什么地割个2-3千块钱，再为这个转给国家以后呢，每亩地500块。让5-6千，这差距多大，是不是？ 第二次增值发生在邓州市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土地整理之后。邓州市孟楼镇党委书记李爽： 在我们那里1.5亩地上搞什么，怎么搞，多大比例的进行经济作物或者说粮食的比例的搭配。 孟楼镇请来专业的设计团队，规划出粮食、水产、林果、蔬菜4大区域。有了这张蓝图，镇里每一寸土地的潜在价值都被利用到极致。新增600亩土地作为占补平衡进行耕地指标交易，一次就获益5400万。第三次增值是土地的再流转，这一次的土地收益按公司、村集体、农民4:4:2比例分成。经过多方筛选、相互考量，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来到孟楼，一口气拿下了上万亩的合同。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昌平： 这个区域呢，适合于杂交小麦种业的这个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生产，我们正好能够有机的这个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我们现代科技成果的转化。 不断涌入的客户决定着孟楼镇每一寸土地的价值变动。眼下，整个孟楼的土地流转面积达到5.6万亩，占全镇确权耕地的98%。看着整齐划一、画一样的农田，孟楼镇党委书记李爽感叹道：他们这些基层干部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农民欢迎了。 集体经济有了收入，脱贫攻坚、村庄政治、公益事业等等呀，都有了保障，干部干事有了激情。 十九大代表风采。 今天呢，就请基层的党员、基层的干部、基层的群众来，我想听一听大家有什么要反映的，然后我收集一下，在履职过程中呢，做好非常好的一个上传下达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9月4号下午，福建漳州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庭长黄志立又趁着办案的间隙，相约辖区、村、社区、街道党员干部展开座谈，借此收集社情民意，为即将召开的19大做准备。古塘村习武氛围浓厚，宗族力量强大，村民之间发生矛盾从不诉诸于法律，而是习惯用拳头说话。2010年左右，在一次民俗活动当中，几名村民在舞狮的时候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一人受伤住院，进而引发柯蔡两大姓氏大规模的宗族冲突。黄志立得知此事后，主动介入调解，却遭到了村民们的排斥。 我多次到老人会、到国术馆去，就跟他们聊，特别是跟宗亲长者了解他们这两个大姓氏之间的旧怨是什么。 从此，黄志立的名字在村里不胫而走。2012年，他设立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法官工作室，以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江西省皮肤科专科医院康复中心，又名麻风村，这里生活着77名平均年龄73岁的麻风病病人。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麻风科科长、康复中心主任53岁的徐根宝医生，在麻风村已经工作了28年。 能够使我坚持这么长久的工作，一个是我也喜欢这个工作，作为一个医生嘛，是吧，看病哪里都是看病，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 徐根宝带领团队跋山涉水，跑遍江西60多个区县， 会诊治疗了600多名重症麻风病人，他还成功培训了4000多人成为兼职麻防人员，并且研究出国内领先的麻防治疗手段，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那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做的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不再让人们残麻色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4号，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与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共同主持，双方同意根据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相互尊重、依法对等、坦诚务实，充分发挥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执法及网络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为特朗普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于1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积累更多成果。中方强调，双方要以此次对话为契机，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确保执法及网络安全合作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亮点，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加强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禁毒、司法协助等领域的合作，解决好两国在执法领域的重要关切。双方要在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框架下，继续推进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反恐及网络安全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维护两国的网络安全利益，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首个涉及民宿的国家行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从这个十一黄金周起正式生效，业内估计将有助于国内民宿行业走向标准化。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不完全统计显示，截止到去年年末，国内客栈民宿数量已经超过53000家，相比2014年涨幅超过70%。但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规范，民宿也经常被投诉服务质量难以保障。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小军此前表示， 它就是传统的旅馆贴上民宿标签，那么他们的经营的内容和理念和我们说的民宿风马牛不相及，忽略了民宿温情的氛围的塑造。 本月生效的首个国家行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要求，民宿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并满足公安机关、治安、消防相关要求。民宿单栋建筑客房数量应不超过14间。在卫生服务方面，要求客房床单、被套、枕套和毛巾要做到每客必换。某民宿经营者表示，已对照相关标准对自家民宿进行升级。 因为硬装的改动有点大，但是我们会在软装和服务质量上面去做升级，让客人感觉他住起来舒心，更有家的感觉。 今年国庆长假，定制游和深度游深受游客青睐，旅游观光不再走马观花，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旅游体验。请听报道。 游客杨女士和朋友刚结束了一场穿越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自驾游。与以往自驾游不同，这次杨女士租的是旅游公司改装的越野车，吃住都是露营，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色。 平常咱们都在公路上看到沙漠，而这次我们是直接是穿到沙漠里面的，还可以近距离看到黄羊呀、狐狸呀、然后骆驼呀，这样的旅途比咱们走公路的旅途来讲的话，感受度更强一点。 如今私人定制旅游已不是奢华高端的代名词，而是慢慢地走向大众旅游市场。山东省中国旅行社私人定制游负责人韩东： 所谓的私人定制呢，我们还是严格按照客户的要求，结合我们多年的从业的旅游经验，给客户甄选一些线路还有景点。车的话基本上这种商务车，住宿的话都偏于这种休闲形式的这种度假酒店或者是民宿。 根据某旅游网站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私人定制旅游的咨询量较去年同期有30%的涨幅。山东省导游协会副会长张小国表示， 这种为游客量身定制的深度旅游方式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还需要正面引导以解决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我们呢可以主动的去设计产品，再去传递给咱们的游客。将来呢，如果能够实现旅游者主动找这些专家型的导游量身定做旅游线路，这就更加的理想了。能够实现双向的这么一个对流的话那就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了。 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第六天，预计返程客流将明显增多，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可能出现拥堵。央广记者杜新萌、张建亚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六日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山东半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可能有雨夹雪。此外，今明两天华北中南部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江淮、江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部分地区可能间歇有雾，能见度较差，假期返程交通受到天气影响较大。安徽省陆警联合指挥中心值班员朱来维提醒， 早晨可能会出现一个有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四省朋友，如果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属的高速路段的一个车辆通行情况，以及高速公路这样的一个气象的一个情况。 依照往年国庆长假惯例，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最后三天。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预计，今天高速公路车流将比五日明显增加。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信息员谢华玉介绍， 预计回京车辆会明显的增多，由于大部分人都有了避堵的意识，所以说八号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可能不会出现过于拥堵的现象。 天津市打出服务企业发展组合拳，运用互联网加简化流程为企业松绑，万名干部下沉服务破解企业难题，经济发展动能得到全面提升。请听报道。 前不久，赵女士来到天津河西区行政管理审批中心准备注册一家企业，在办理企业名称登记时，她发现自己可以通过新上线的企业名称网上申报系统就可以完成自主申报，而且时间也由过去一两天缩短为几分钟，这让赵女士赞不绝口。秉持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路的理念，天津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对传统行政审批流程进行再造。目前滨海新区已在全国率先实现商事登记全部网审，互联网加的应用让行政审批实现了瘦身又提速，项目平均整体审批效率提速40%以上。在不断利用互联网对审批做减法的同时，天津市还在今年二月启动万名干部帮扶万家企业的双万双扶活动，为高校服务企业做加法。驻点干部天津高新区发改局朱笑笑， 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帮扶摸清了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所有的这个政策的含金量要高，可操作性的加强加实，政策出台时间要加快，使民营企业在高新区的发展成本降低，效率更高。 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一减一增中，天津用一套服务企业的组合拳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充分释放企业潜力，为全市经济做大做强不断培育新动能。去年一年，天津全市新增市场主体16.9万户，仅今年上半年，天津新增市场主体就已达到11.88万户，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正在得到全面提升。天津市市长王东峰， 在政策落地、优化服务、提升效能、规范管理和制度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充分地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起止增效。 新闻动车组，银监会前三季度处罚机构超1100家，四川宜宾首次认定司机滥用远光灯引发车祸致人死亡需担责。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请听报道。 为了遏制银行业乱象和案件高发势头，银监会前八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95件，处罚银行业机构1171家，罚没合计5.52亿元，处罚责任人员899人，罚款合计1851万元。从地域来看，北京和上海两地银监局的处罚力度最大，金额最高。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元奇表示，今年的监管工作着重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过度受限啊、集中度啊、超标啊、市场乱象啊，这些都是重点，特别是对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这些过度受限要进行这个挤压，要把占用信贷资源过多的这些企业信贷资金啊能够挤出来，应于比如 如说小微、三农啊这些领域。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近日，四川宜宾交警部门对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引起社会关注。一名货车司机因为和一辆面包车交汇时滥用远光灯，在这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当中，不仅要承担次要责任，还要担负一定的民事赔偿。这是四川首例因为滥用远光灯而担责的案件。宜宾交警事故大队大队长彭良全说， 确认当时货车在汇车时系使用远光灯状态，通过视频资料和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我们鉴定的结论，能够充分地形成大货车在汇车时候使用远光灯的证据，形成的证据链。 而在相当多的交通事故当中，也有肇事车主反映事故是因滥用远光灯而起，但大多数取证困难，导致交警部门无法追责。当地交警希望广大车主牢记这起案件的教训，不要让悲剧重演。央广记者管欣北京报道。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7。 2017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开了存在于幻想中的地狱面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北京时间昨晚7点，瑞典学院秘书莎拉达纽斯宣布，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石黑一雄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6岁时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留痕》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在得知自己得奖后表示，他希望诺贝尔文学奖能成为向善的动力。央广记者朱敏北京报道。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60卷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庆节前后，北京市委宣传部统筹首都文化资源，开展文艺展演、主题展览、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等，全面展示首都文化发展成就，展现首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市民喜迎党的19大、共享首都文化建设成果的喜悦心情。 伊拉克军方5号宣布，政府军当天收复了北部基尔库克省哈维杰地区行政中心哈维杰镇，目前正在清剿窜逃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巴西联邦警察和联邦检察院的人员5号以隐瞒财产的罪名拘捕了巴西奥委会主席卡洛斯·努兹曼以及里约奥组委前首席执行官莱昂纳多·格里纳。 德国波鸿地方法院5号作出判决，以逃税罪判处现年77岁的前特工维尔纳·莫斯2年监禁，缓期执行。莫斯曾是德国最富传奇色彩的间谍之一，曾参与一系列国际重要活动。 日本东芝公司日前宣布开发出新一代电动车专用锂电池，快充仅需6分钟。目前，东芝公司也做出了电池样品，争取在2019年推出正式产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李行健、卫东，主播文琪、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影 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